手拉手做公益。 北京时间13点整， 好装修在上海，上海整装为您整点报时。 上海整装双十一家装特惠季开始啦！签约即享11件好礼，11元通通带走。智能马桶、零压床垫每件只要1块钱，再送您32000元家具。咨询热线616-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相逢，感受世界的律动；倾听，感知城市的温度。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新冠肺炎病毒不断变异， 继续保持3件套5孩药， 落实新防疫3件套。 定期测核酸， 收到风险提示短信应做到3天2检， 主动扫场所码， 配合测温出示绿码， 尽早接种疫苗， 符合条件全程接种。 疫情防控需要每个市民的积极配合。 上海广播与您一起筑牢防疫屏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新时代，共享未来。 中国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全球发出来自中国的邀请， 参展国别范围更广，展示内容更丰富，展商展品质量更优， 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 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呈现。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FM89.9， 长三角之声。 大家好，我是江冉。 大家好，我是张欣。 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位于国家会展中心的现场直播间，为各位带来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 今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全天8个小时，上海广播会陪您一起来关注今年进博会的开馆第一天。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在进博会期间开通的进宝 FM 专区，以及话匣子 APP 和视频号、长三角之声官方微博、微信视频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 当然也非常期待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两种互动方式，一种呢是大家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找到进宝 FM， 然后进入直播间来参与。还有一种呢，就是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并关注话匣子或者是长三角之声，然后进入评论区来留言互动。 那么刚刚1小时当中呢，我们关注到了进博会的时间溢出和空间溢出。这一小时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它的产业链溢出，甚至是制度溢出哈。 是。 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依然是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杨建文杨教授。 那本届进博会首次呢是设立了展商变投资商展示区，在这里啊，进博会的展商将会分享众多的精彩的进博情缘呐、中国故事啊，非常精彩。我们的记者吕春露正在那里，我们马上来连线他。 直击展会前沿，打卡展品亮点，进博此刻。 好的，春露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医药馆的7.2馆。那么现在这个展台呢是来自日本的一家企业，叫做武田制药。这家企业呢它已经是这个第4次参加进博会了。那么在我身边呢是武田制药的这个中国消化事业部的崔总。我们也是请崔总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来看看这个武田制药，它已经连续4年参加进博会，在今年的进博会上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最新的展品，有什么样的亮点，请崔总来给我们做个介绍好吗？ 好，谢谢啊。 很高兴欢迎来到武田的展台。我觉得今年的亮点有两大类啊。第一个是大家如果有可能性就能看到我们的展台，我们展台大概800平米，是一个以无线标识的展台，这是代表我们武田在今年的一个新的战略和新的一个产品的亮点。第二个呢，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武田今年在这个展台上带来的8款创新的产品的亮点，你跟我一起过来。 让崔总带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啊，看到这里啊，就是他们的一些药品创新药品的一个展台。 对的。 那您给我们来做一个介绍吧。 武田重要的研发领域包括4个，一个是消化、罕见病、肿瘤和血液制品。在今年呢，我们会带来八个新产品。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这一位产品叫玛丽巴维，它这个产品是用于移植后的难治性的巨细胞感染。这个是全球唯一，而且这个产品应该是今年的亚洲首秀啊。在肿瘤上呢，我们有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叫 Exquivity， 它是用于治疗外显子20突变插入突变的阳性非小细胞肺癌的产品，这也是全球的唯一一个，而且它是对中国来说也是创新的一个产品。那我本人呢是负责消化事业部的，所以我也想讲讲我们消化的产品。这里有一个产品叫替拉格鲁肽，这个是产品呢是人胰岛素 GLP-1 的那个类似物，它是 孤儿药， 它是用于叫短肠综合征，因为有些患者因为内外部的原因导致肠被切除，它的肠的这个吸收功能影响，不得不要介入外部的这个营养来支撑。那这个产品能够解决患者很多的一些问题，能够让患者回归正常的生活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武田拿出了自己很多全球首秀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来到进博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可以说对于进博会是非常重视的。 是的是的，我们武田在过去5年内已经参与了4次进博会，而且每年我们都会带来很多创新的产品，也感谢进博会吧，有这样的溢出效应，一方面是能够更快的把这种全球性的产品尽快的带到中国市场，汇集中国的患者，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市场对于这个开放啊，对于包容这种全球化的这种承诺，所以武田我们也希望在这样平台上能够表明，我们希望加大进一步的去投入，把更多的产品带给中国患者。 那我看到我们其实后面还有一些这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啊，也是带着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啊。 好的，这个呢，在刚才提到的一个肿瘤产品的这个外显子的这个突变的产品，然后这一片这个展示屏呢，实际上是展现了我们武田在过去5年的进博会平台上的溢出效应。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带来了9款创新性的产品落地中国，应该来说是外资制药企里面排在靠前的这种带来新产品的公司。同时，我们有8款产品，通过博鳌的先试的这个政策，已经落地到中国，也给患者带来一些福利吧。这里我也想展示一款产品啊，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叫福马酸佛诺拉生产品，这个产品其实上就是借由了进博会的平台做的溢出效应。这个产品在2018年首次在进博会上展示，2019年药监局就获批了这个产品，2020年就进入了国家医保。这个产品目前是治疗反流性食管炎，它是一个抑酸药物，但是今年我们也把它的新的试剂针带来了进博会，在未来我们很快的就会获批一个叫幽门螺杆菌的根除。幽门螺杆菌，我想 非常大。 对，我想可能各位患者或者是咱们的公众哈都知道，幽门螺杆菌在中国发病率非常高，大概2个人里面有1个人就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如果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它的聚集性能到66%，也就是说它有呈聚集性感染的趋势。而幽门螺杆菌这个菌种啊，它是被定义为一个致癌的一个风险因素，所以它跟胃癌的相关性非常高，根除幽门螺杆菌应该是重中之重。而这款药物应该来说它起效更快，效果更强，而且它作用机制更持久，这样的话就能更好的去降低酸的这个浓度，帮助抗生素更好的去根除幽门螺杆菌，应该来说是在幽门螺杆菌根除上是一个创新性的产品。 对，而且它纳入医保了，受惠的这个患者群体其实就更加的广泛了。对， 这也感谢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在患者的可及性包括患者的可负担性上做的很努力。 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大屏幕上其实是写了一个10年开拓，其实是不是我们武田在中国的一个10年的一个发展历程在这里也做了一个集中的展示。 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过去这五年在通过进博会的平台我们做的很多的一些努力和工作吧。 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首次参加听博会，那时候我们还是以改变这个战略模式，希望我们以创新引领来驱动我们这个武田的发展。在2019年，武田收购了夏尔公司以后，我们成为全球十大的制药公司。从2020年开始，我们开启了一个叫五聚未来的计划。应该来说，我们承诺每年至少3亿的这个投入，用于加速我们新产品的研发。到目前为止，这个计划已经是比我们当时的计划要提前了，因为我们已经有8款的新产品，刚才给您展示的已经带来了听博会平台。从今年的第五届2022年来讲，我们又开启了一个更长远的未来规划，叫拓维中国。应该来说，我们承诺在未来尽快的、更多的把更好的产品带入中国。所以应该来说，回顾武田在进博会的历程，我们是和进博会一起成长的，同时呢也为患者吧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整体的一些解决方案。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除了这个在产品上不断创新之外，其实武田最近几年也加大了在中国的投入，事业方面能给我们做个介绍吗？ 好的，谢谢。一方面刚才我提到了，在五聚未来项目上，我们连续5年大概将近有15亿的投资用于我们新产品的研发和准入。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天津工厂加大了投资，目前我们已经增加了大约1.1亿的投资，我们扩建了我们天津工厂，升级了我们所有的生产的这些设备和装置。同时我们在去年把中国的研发中心落户在这个中国研发和运营中心落户在上海的浦东，所以呢，我们也是承诺说，基于上海，基于中国，我们希望给患者一个更多的承诺。而且今年我们也把亚洲的研发中心的总部落户在上海的浦东张江，所以这一系列的投资应该来说是一个刚才您提到的，展商变投资商很好的一个助剂， 是非常好的一个。好的， 特别感谢春露和武田的这位朋友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其实我们能清晰的感觉到啊，就是在进博会上出现了很多的展品商品，很多呢都呈现出来清晰而强大的一个产业内核驱动的特征，背后也是维系着这种强大的产业共同体。 大家还记不记得往届的这个咱们进博的爆品他们都去了哪里呢？接下来啊，我们请出的就是常小娇，通过进博有数来告诉大家。 进博有数，交给我吧。首届进博会上，由意大利莱奥纳多公司展出的网红直升机落户浙江省平湖市张江长三角科技城平湖园。第一架由中意合作在浙江平湖组装生产的同款直升机亮相第3届进博会。第二届进博会上，浙江天能集团和法国道达尔旗下帅福德集团达成全面合作协议，开发环保高能锂离子电池项目。第三届进博会上，香港力世纪引进全球首台全碳纤维超跑阿波罗 IE， 与金桥股份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动阿波罗纯电动跑车产业项目落户上海。第四届进博会上，新加坡能源集团与世瑞能源技术上海有限责任公司结缘，为其增资超6000万美元，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现代汽车集团继去年在广东出资85亿元投建氢燃料电池生产销售基地后，今年又与中方合作伙伴为在华两家合资企业先后增资98亿元。 好，谢谢小娇给我们带来介绍啊。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呢，我们有些问题就要请教杨教授了。教授您好。 你好。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片子当中有很多的网红爆款哈。那么我们说这些网红爆款，它从展品变成商品之后，成为进博会投资促销的一个经典案例了吧。我们说外企为什么会如此看好中国，我们从这个需求端、供给端等等角度去看的话，您怎么理解？ 那个展品变商品，参展商变成投资商，实际上是我们进博会的它的溢出效益的一个主要的一种方式，一主要的载体。刚才也报了，就是说近世界的进博会中间，就是说参展的外商、参展的它的产品怎么样转化为投资，转化为就是在我们本土的生产的一个产品，都是经典例子了。第一年意大利的那个直升机的项目128个亿了，第二年法国的他的那个是环保高能的锂电池项目100个亿，当然后来还有很多就是累积起来。 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几年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我们的整个经济增长的压力下行压力很大。但是其中有一个亮点，就是说我们的就是外商直接投资这一块呢，哎，确实这个几年一直不错，今年就破了10000亿。 嗯， 是。 原因尽管是有多种，其中就是说，由于进博会它本身作为一个中介，作为一个嫁接，作为一个转化，从而呢就是说带动了就是说外资外企，就是说包括境外项目的，就是在我们本土的一个落地。如果讲外资外企为什么就是说这么看好中国企业，毫无疑问就是说最基本的那条，我们具有超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引力。10多亿人口，他要吃饭就需要消费品，他要工作就需要有投资品。这一个需求像昨天就说开幕式时候所谈的一样，像大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量。这个是最主要的吸引外资外企的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嗯， 当然再更上去就是我们国家它坚持的对外开放的基本的国策，坚持的合作共赢的基本的理念，在政策层面，在制度的进一步开放和就是说进一步的它的完善的这个层面，都有一个很大的积极的一个推进，从而使就是说外资外商外企就是包括他们的项目在中国本土的就是说落地的话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要素基础、制度一基础以及投资的营商环境。 嗯，杨教授啊，刚刚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就是他的这种投资是在不断加码的。如果想请您用一两句话来给我们总结的话，您觉得这样的不断加码对于咱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投了又投，不断的加码，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更加增强了我们的历史的自信，同时树立了我们历史的主动，在一个很复杂的环境情况下，这个点上如果能够有重大的突破，带动全局的话，对整体的一个经济增长以及接下来的我们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的一个推进来讲的话呢，都可能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 嗯，好，非常感 谢。谢谢杨教授给我们带来分析啊，稍后我们还会有问题请教到您。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把进博会的优势和吸引外商的优势结合起来之后呢，长三角各地也是在努力打造贸易一体化的新格局。在第三届进博会上，安徽就带着安徽自贸区的新身份来参加，向全世界推介这个自贸区的新生，收获颇丰啊。那这两年来，安徽自贸试验区也是共计利用外资11亿美元，实现进出口近3000亿元啊。自首届进博会以来，安徽积极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加速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法国的葡萄酒、澳洲的奶粉、土耳其的橄榄油，在刚刚开业的上海虹桥品会蚌埠分中心，各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作为虹桥品会常年展示交易平台，这里在引进进博会参展品牌的同时，还输入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助力当地消费升级和外向型经济发展。 我们通过建立这个蚌埠分中心啊，把国外的优质产品带进来，根据我们的产品的动销情况，有针对性的选择，在我们蚌埠市场动销比较大的一个品类，解决了我们这个蚌埠市场、蚌埠居民对于进口商品的这一个需求。 积极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让更多进口消费品飞入寻常百姓家。从首届进博会开始，安徽每年都组织高规格的交易团参会，并相继举办了进口需求发布及经贸合作恳谈会、安徽自贸实验区推介会及新兴产业合作洽谈会、跨国公司对接会等一系列自办活动，积极推动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和开放合作。 我们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奋力推动安徽高水平开放，精心组织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安徽交易团成交额均居全国前列。 在扩大高品质消费品和服务进口的同时，借力进博会，安徽还积极引进工业生产急需的能源、原材料，国外先进的生产设备、零部件和技术服务，推动产业发展和创新转型。从事化工产品生产和贸易的黄山嘉信工贸有限公司，就在首届进博会上找到了稳定的原料供应商。 我们和韩国景湖石油化工集团签订了双方长期供销合同，每年的进口达到1000万美金以上。双方呢属于这种基础性的化工原料，弥补国内的不足吧。 在合作中破解难题，在开放中创造机遇，进博会的强磁场不仅为海外产品进入安徽拓宽了新航道，其溢出效应也进一步坚定了外资企业扎根安徽的信心。每年至少带一个项目来，这是世界500强企业美国康宁集团总裁李放对安徽的承诺。作为历届进博会的参展商，康宁截至目前已在安徽投资超过30亿美元，发起了液晶玻璃基板、汽车内饰玻璃等10多个项目。 各级的招商部门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服务速度反应非常的快，我们在安徽的生产基地都是逆势上升，经济效益非常好，满意度100%了。 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在前三届进博会期间，安徽共签约贸易和投资项目146个，投资总额402.35亿美元。第四届进博会上，安徽签约项目32个，投资金额超过140亿元。第五届进博会，安徽交易团将继续加强对外交流，发掘合作机会，与世界共进。 我们安徽交易团将充分利用进博会的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合作开放四大功能平台，让企业采购到新一的产品，满足安徽消费升级需求，让合作延伸到各个领域，从而推动安徽经济高质量发展。 好啊，我们说这个跨国公司啊，要通过产品、技术和服务加速一个本土化融入到中国的产业当中呢，其实这其中我们一直在说要发挥中国关键这个作用。那么这个作用该怎么发挥？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请教杨教授。杨教授， 对，您刚才问题呢，涉及到一个中国关键，我个人的理解啊，那个是因为中国它具有3个要素，其他的国家呢没有的。而因此就对于就它这个3个要素指的是什么呢？一个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间我们高效的制度要素，这一个是在中国很就是说具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第二个是超大规模的市场的这样一个状况，其他国家也不存在这个状况，除了美国以外。就是说第三个是我们就是说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这个优势，这个因素，这个3个因素的同时存在，对于外商、外企、外资，他把他的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服务，不管首发还是就持续的供应，放在中国，放在市场，这个是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当然，如刚才也提到，就是说本身中国的一个市场。对吧？这个对于外商来讲的话，这个是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市场引力是一个关键，它带动了就是说，它的产品以及产能的它的一个进一步的提升。但在生产过程中间，它有市场竞争，它有市场竞争，这个是一个焦点。尤其又带出一个就是说，要素成本要低，运行规则要能够合理，对吧？要带出一个就是说它本身经济合作要有这一个可能。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它市场的发展是希望，它决定了就是说它企业的经济预期和它的投资行为，对吧？那么尤其是在当前就是说整个全球经济处于一个比较相对萧条的情况下，国际格局也在急剧的发生变动，跨国公司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在现在情况下，它在犹豫，它在徘徊，它在这一个情况下，如果我们通过进博会，通过其他的一系列的就是说对外开放的一些举措，把方向把持好，把就是稳定保持好，把那个改革开放坚持住，把同时我们又能获，如果能够获得持续的不断的发展的话，这样我们就说进一步的内外的合作就有基础，就有前提，是吧？才有一个就是说合作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可能。 杨教授啊，其实我们在提到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看到党的20大报告当中提出了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有这么多的新，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它？ 刚才也已经提到过，就是说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它是日新月异，它是迅猛发展，科技呢成为第一生产业，这个大家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共识的认识基础。关键是接下来第二步，就是说科技如何发展，靠的是人才。这里强调人才不是指一般的劳动力，而它是作为一个科学知识和工艺技能的一个载体。 嗯， 人才这个就构成了在这过程中间毫无疑问它是第一资源。 嗯， 那么这个资源怎么样转化为成果，靠的是创新。 嗯， 对吧，而不是就是说原先的就是按照思维惯性的行为惯性的，对吧，在这个这要有一个这一个全方位的创新，包括思维，包括行为，包括工艺流程，包括制度安排，把这个作为第一动力，才有可能推进它整个一个科技本身的发展。那么就上海本身来讲的话，大家也都知道，都已经做了一个整体的布局，三大先导产业，六个重点产业，四个新赛道产业，加上六个未来产业。 嗯， 它分的一个层次，而在这个层次的一个过程中间，我们对于就是说科创本身的推进，对于科学技术它本身的一个推进，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本身一个推进呢，是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安排。 嗯， 那么当然就是说在这过程中也体现了开始讲的三个一，对吧，对吧，第一生产力，第一资源，第一动力。这是在接下来下一步，不管是上海的振兴发展，还是从国家层面上讲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推进，基本的一个就是说方式，基本的路径，这次二十大已经基本上明确了。 嗯，好，特别感谢杨教授带给我们的分享。 谢谢杨教授给我们解读啊。嗯，其实刚刚说到这个创新驱动啊，教授也说了这个三个一，说得非常的激动。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整个进博会的平台，这样一个大的交流平台，其实就是让我们与时俱进，紧跟着国际的潮流，不断地把这些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大家在这平台上面交相迸发。 嗯， 在更多的交叉领域当中呢，我们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突破，也孵化出更多的创新吧。当然，这其中呢，文化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领域， 其中非常鲜活的一个元素，对吧？那咱们第五届进博会呢，在消费品展区设立了文物艺术品板块，齐白石的秋色呀，还有马克夏加尔的巴黎的天空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非常重量级的文物艺术精品佳作将会亮相。那我们的记者吴泽宇正在那里，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他。 直击展会前沿，打卡展品亮点，进博此刻。 好的，吴泽宇，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现场都发现了什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嗯，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咱们进博会的嘉士德的一个展台。其实呢，在去年的时候啊，我们首设了这个艺术文物这样的交易的展区，那么今年呢，是把它搬到了消费品的展区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经历。去年它首次亮相以后呢，当时引起我们很大的一个注意，主要是因为它很多海外的艺术品和文物从有一个入海口，而且整个的交易的规模包括成交量去年都是不错的一张成绩，但将近有7.4亿。那么在这一次呢，整个的我们佳士得的这样一个展台里面啊，清楚的看到说现在。在我身边的是佳士得的我们非常资深的一位专家老师庄老师，可以和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啊。 啊，大家好，我是庄俊，是来自于佳士得这个亚洲20-21世纪的拍卖主管。 庄老师，能跟我说一下今年你们带来了什么重点展品吗？因为我知道去年八幅，今年好像又来了八幅重磅啊。 是的，我们这也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那这一次呢，我们在选择拍品的这个展品的时候呢，也是希望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更宽泛包括更年轻的藏家们，所以这次我们这个选择作品的这个范围呢，就从这个西方的现代主义一直到我们这个中国的20世纪现当代艺术，以及到最前沿的最年轻的艺术家，我们都带了，所以一共带了八幅这样作品。那名单包括夏加尔，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我们现在身边这幅色彩斑斓的画。 对对对，那么也知道，也有我们这个中国藏家非常熟悉的我们这个现代主义大师吴冠中、吴大宇，而且这次还带来了像当代水墨李华裔， 那还有比如说现在应该市场上非常热门的曹蝶名生以及很多年轻艺术家，包括像王俊杰啊，包括像金梦，都是第一次我们带到了进博会的现场。对， 大家可以一饱眼福。那么这幅夏加尔的故事的这个画能不能跟我们说一幅具体的情况？ 好的，这件作品也确实是这次进博会比较亮眼的一幅作品。那它呢是这个法国这个现代艺术大师夏加尔在1980到81年时候创作的一幅作品。那作品的名称呢叫做《巴黎的天空》实际上是艺术家的一个自画像。因为当时我们知道夏加尔他在巴黎待过很多年，因为他在老年的时候是留在巴黎的工作室，所以呢这个是就他在画的从他的工作室这个窗口往外看到巴黎的一个景色的一个景观， 有埃菲尔铁塔、塞纳河的桥，应该是 对，这些都是非常这个巴黎的代表吧，这个象征这个建筑的象征。 他自己本人是吗？ 是的，是的。 还有后面是码头还是？ 这个是很有意思，因为在画这张作品的时候呢，夏加尔已经将近90岁高龄了，但是他在这张画自画像的，他把自己还是保留在一个非常年轻、非常帅气的时代。所以我们看到左边这个脸呢是就是夏加尔本人年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正拿着这个画板和这个画架来在创作一幅未完成的作品。而这个人物的这个背面呢实际上它是有点象征含义的，因为他画了一个这个马的头像，其实是代表他过去回望自己过去的一生。其实这张画还有一个含义，这张画中呢我们讲有点像九宫格一样的，用九种色彩非常斑斓的色彩来承接一个区域。那其实每一个区域里面都代表了一个他的艺术创作生涯中最有意思或最形象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黄色的那一块里面是画了一对相拥的这个恋人，其实他画的是他本人和他的太太贝拉的爱情故事。啊，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红色的这个色块里面呢是画了一头牛，牛的里面还有一个 小人， 小人其实它代表的是生命，一个生命的诞生。那在我们看到绿色包括紫色和上面那个白色这三个色块里面都绘画的树木啊花卉啊，其实它代表的是一种生命的一种延续。那在这张画中夏加尔是从自己的这个画室窗口往外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也是画了他一生对生命、对爱情以及对这个友情、亲情的一种无限的一种思念。所以这张画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代表， 是咱们这次拿来的最重磅的一幅啊。然后我知道的是我们大家对于夏加尔的了解可能是他之前在九世美术馆里面有一些小幅的那种画作的展出比较多，像这种大尺幅大家是比较难得一见的，同类型的这种小尺幅的话可能之前就要大概什么价格市场上 啊？其实这张画尺寸是非常巨大的，就差不多快1.5米了，也是夏加尔在市场上能流通的尺幅最大之一了。那其实我们佳士得从2013年起在上海佳士得的拍卖中，我们几乎一两年都会带一些夏加尔作品过来。比如说今年三月份我们在上海这个拍卖过一张这个夏加尔的略小一幅尺寸，那张作品差不多快要到1800万人民币了。对， 所以这幅画我们说不仅是进博首展，而且是价格可能目前还是没有无法估上的一个程度啊。所以现场的这些展品都是可以进行交易洽谈的是吧？ 对的对的，而且这张夏加尔还有一个很特点吧，这张夏加尔是艺术家的自场，那他留给后人，然后由后人直接委托我们，所以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在市场上出现过，也首次出现在市场上。对， 进博会上经常可以看到首幅首展，然后包括像我们说去年设立的这样一个艺术品文物的展区，其实也是让很多海外的文物回流提供了一个入口。那像我们现在边上马上看到的一幅是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了，我们说吴冠中老先生的一幅作品，那这幅作品背后听说还有一些故事能够我们介绍一下。 对，其实我们今年就是说除了这个西方的作品之外呢，我们今年也会带我刚才讲到20世纪中国的杰出大师像吴冠中吴大爷的作品。那我们现在看这张作品呢是吴冠中先生在1978年完成的一张江南园林。其实看这个作品的这个图像，我们可以看出他应该就是在他是宜兴人，所以经常是在文革之后经常回来。所以可以看得出他当时是一个非常愉悦的心情画了一幅在苏州或者在这个江南的一个园林的，对，园景水乡的园林景色。那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大石块然后包括在这个最有意思在这个画面中呢有两个人，他正好在爬那个山其实他是非常包括前面有荷塘啊有浮萍啊 包括像那个红色的这个鲤鱼，可以看出这张画应该是吴老师一种非常轻松然后悠然自得的一种心态，那么画的这样两一个一就一男一女在这个爬登山的这样的一个很放松的精神。那这张画的也确实有个故事，因为当年他这幅画呢是送给他的学生作为一个新婚礼物的。对对对，这张画最早的时候是在90年代这个佳士得拍卖，然后隔了很多年以后，这个买家再重新委托我们。 确实。 对，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通过进博会的方式能够把我们很多以前在海外成交的一些文物类的艺术家作品能够再带回国内。对。 好。所以。 进博会的这样一个平台也是非常的难得，是前面有一些免税的优惠的机制是吗？是什么样的？ 进博会期间应该是这个每家展商应该是有五幅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免税的一个优惠政策吧。所以这个政策也是非常鼓励大家能够把海外的包括像这样的文物回流作品能够留下来。 对。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去年来今年还来的一个理由。那么我这边的情况呢大致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 谢谢泽宇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 谢谢。 刚刚我们看到吴冠中先生这幅画呢，确实在他的画风当中也不多见，而且我们也能够从这个信息当中了解到，确实他们带过来这些珍品啊是要在进博会上可以进行交易的。那在这里呢有一个问题我们就要请教杨教授了。 对， 杨教授啊，您看我们说到这个进博会的时候呢，很多基本上大家关注的很多都是大家伙或者是消费品，但是为什么你看就是很小的展位，这些拍卖行啊或者文物机构他们只带来那么几幅作品，他们也要来参加，您觉得进博会吸引他们的这个点是在哪里？ 他这个进博会的艺术品的这个展厅呢，它是很有特点也很特殊。其实我们在就是原先第二届的时候呢都已经开始在做过尝试，但是当时是放在人文交流的展区。去年呢有一个大的突破，就是说通过一个新的方式新的板块引入新的元素，就您刚讲的，就刚在咱们前方记者是在就是现场是也提到了这一个，我们在税收政策上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进，其中主要是一个什么呢？原先我们的就是说进口品，那包括文物包括艺术品在内都要收税，三个税，关税一个，增值税一个，消费税一个。关税这一块原先最高的是它是 12%， 增值税那块 17%， 当然还有相应的消费税。那么当然在前几年呢逐步把这税呢是在往底下降，一直降到就是说关税降到 1%。但是因为它的本身物品的价值它很高，即使 1% 的话同样是也很大的一个数额，再加上还有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因此就是刚才也提到一个，就去年呢做了一个尝试，让每一家参展商啊给你五个名额，五个名额呢三税全免，就在你如果在这儿展示展销的在五个范围之内的话，三种税全部可以免掉，同时它是全链条的一站式的服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什么，比如说刚才是介绍的是佳士得，佳士得是拍卖行，原先内向这里的艺术品甚至包括文物在内呢它通过拍卖方式来定的，但是我们现在在进博会上他可以允许现场的洽购，当场谈，谈完以后呢，就是说您能够成交的，按照一定的程序的话呢，那就完成这一个过程。所以在去年，我们一下子就是光是这一块啊，就艺术品展区的，就是说这一块呢，它整个一个成交额上升到7.多个亿，7.6个亿，而在上一年，在前一年的话，也就几百万了，它的发展的就增长幅度是很大。今年在继续，今年我们是把这块东西呢是放在就是说它的一个消费区的生活消费区这个里边去来弄。同样的，再看一下就是说去年我们推出的这相应的政策，就是说它这一块的能不能还有些地方需要完善啊，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啊，能不能是把我们的艺术品的它的进口甚至艺术品的它的一个市场它的产业 能够有一个进一步的推进。上海就做了就说1000亿规模的这个产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和预期。 嗯，好，谢谢杨教授。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杨教授，我们说的税的优化应该是我们整个上海做好进博会服务的其中的一个点。而在10月1号的时候，由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上海市服务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条例》就正式施行了，这是上海专门为服务办好进博会的立法。那这是不是就可以说是上海城市治理创新经验举措的一个提炼固化？这方面我们可以怎么理解？ 对，就是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这一个地方立法的话呢，是刚实行，那么针对性一些就是根据就是说进博会的，以及也衍生到其他的相关产业和相关的展会的，总共40条。我个人的就是说理解呢，就是说第一个，这个地方立法很重要，对于我们推进就是说包括进博会在内的上海会展产业来讲的话，它有一个制度层面，在法律层面它是有一个规范，有一个基础，它有制度性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嗯， 从内容上，市场四条的它主要内容上来讲的话，从上海角度，我们还是要确保做好服务，做好保障工作。 嗯， 那根据就是说2018年就是说以来的几届进博会的工作经验，他进行的就对接下来的就工作怎么样越办越好嘛， 对， 就需要有一个工作的规范， 对， 需要有一个工作的一个要求，需要落实一个工作的责任，对吧，才有可能发挥他的把那个展会本身办好，把他的溢出效应能够发挥出来。 嗯， 那么当然有些就是说我们这个几届中间就是探索的尝试的有些成功的成熟的一些探索和经验啊，比如说第35条中间的展品转保转成就是说保税的物品，转跨就转成跨境电商的它的就是说网购的它的保税的义务， 嗯， 这一路通过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 对， 因为这个基本成熟，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今后还要进一步的推进， 嗯， 对吧？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条文的话呢，它主要还是对其他的相关的产业、旅游的、文景文化的、企业的、商贸的一些带动，对包括对我们上海的一个会展业、各种国际性的会展业，它本身进一步怎么样也能有个大的推进的话呢，在制度层面上、法律层面上呢，提供了一个相当打下了相当好的一个基础。 哎，对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哈。那我们也说进博会是见证了创新科技变创新市场，创新市场变创新制度的，那还有哪些制度的溢出效应呢？进博有数，还是请出常小娇。 进博有数，交给我吧。一批针对进博会的优惠政策在会后实现常态化，促进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四届进博会的开放承诺在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中得以体现。2019年取消国内船舶代理公司、电影院建设、经营、演出经纪机构去由中方控股的要求。2020年、2021年分别取消，除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汽车整车制造企业、中方股比不低于 50% 和证券基金期货寿险等金融公司外资股比不超过 51% 等限制要求。 好，谢谢小娇带来的介绍。教授啊，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小娇在这个片子当中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在进博会期间做的一些这个制度创新，一些制度的溢出。我们说这样一系列的创新，一系列的溢出，对于上海而言意味着什么？而在上海实现了这些制度创新之后，那么会使得中国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新的角色？ 当然进博会它是一个缩影，它折射了就是说上海在坚持对外开放，对吧，其中也包括就是说特别刚才强调的一个制度型的它的一个开放，对吧，规制标准以及管理的一个过程中间，怎么样从原先的先试先行积累经验，形成一个成熟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考虑，从而起到一个引领带动示范的这样的一种 作用这样的一种效应。这个对于上海来讲的话，讲大的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包括就是说那个进博会在内的各种的，就是通过对外开放，通过自主经济啊开放，通过我们跟我们的本身的一个探索实践结合起来，根据就是说中央所明确的，就是说接下来这本身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做出表率。 嗯。 那么在如果是在进一步的是把它就是说具体化的话，那就有也就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哪些东西成熟了，那我就开始就是复制，就开始推广。 嗯 嗯 嗯。 那就是说能够形成这个。那么当然就是说对于就是说上海接下来就是说进一步的，比如说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过程，相互促进的过程中间，包括上海也包括进博会在内，就是说他那个就是说实际上起的是战略链接者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 嗯 嗯。 那么而这个作用怎么样通过这方面的实践过程中间能够尽可能做得好一点，这个对于全国来讲的话，这个作用、这个环节、这个关键点呢，是太重要。 嗯，谢谢杨教授。其实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儿，叫"行稳致远"， 是 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们也一直都在跟大家分享着，每一届进博会的时候都在跟大家分享一个口号，那就是"新时代，共享未来"。对，进博会伴随着开放的脚步，从上海出发，触达了全球，而更加是深入了人心。那上海呢，作为进博会的举办地，这五年来进博会的溢出和带动效应正在持续的放大，也为上海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建设注入了新动能，成为上海扩大开放、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大平台。 是的，我们常常把进博会主场的国家会展中心叫做四叶草。 对， 这个四叶草呢，在我们的俗话当中它是幸运草。 对对。 那也有人将呢这个四叶草比作是长三角互苏这碗一体化的四叶草。 嗯。 进博会带来机遇远远不仅仅局限于这两朵四叶草啊，我想这个处在国内国际两个循环交汇点的长三角正在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开放合作互利共赢。 嗯，那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合作共赢、命运与共的精彩故事继续上演，共谱美美与共的进博乐章。 那在接下来的直播当中呢，我们将带您进入进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啊，体验未来科技，在汽车展区直接多款首秀新车，还将打卡公共卫生防疫专区，了解前沿的防疫产品和科技，在消费品的展区体验数字家电和美妆新品，欢迎您届时收听收看。 黄昏的每个街角弄堂从来是温暖的模样，孩子蹦跳着闻到了饭香，远方的游子找到了故乡，窗外的霓虹都已点上，听见吗那澎湃的鼓浆，夜色里多少客机来来往往，每个人都怀 东方美股，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东方美股，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 福彩双色球十二亿大派奖尽在超级造福节，10月1日起连续派奖20期，大奖小奖都翻番，单注可中2000万。福彩双色球，为梦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企业宽带快装、 WiFi 快装、互话快装、手机卡快装、智能监控快装、云电脑快装，打上海电信10009，一个电话就搞定，就是这么快，2小时响应，预约上门，7天无休不误。

贡献闵行力量。 九三四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外滩老建筑公司的朱一峰，在承担黄浦区160街坊保护性综合改造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团队始终以工匠精神为指引，将精益求精的要求落实到方案设计、工程建设、建筑修缮等工作的各个环节。我们有信心把项目打造成外滩历史建筑保护更新的新标杆，手拉手做公益。 北京时间14点整， 好装修在上海，上海整装为您整点报时。 上海整装双十一家装特惠季开始啦！全国家装领跑企业35家门店全程联动，百余家一线建材强势助力。活动热线616-2，活动期间签约11件好礼，11元通通带走。智能马桶、零压床垫等超重磅好礼，每件只要1块钱，再送您32000元家具，超高性价比的好装修，更有水电影壁20年质保，事后也安心。咨询热线616-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 新时代，共享未来。 中国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全球发出来自中国的邀请， 参展国别范围更广，展示内容更丰富，展商展品质量更优， 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 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呈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第5届中国进口博览会的现场的直播。我是主持人海波。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雪景。那我们现在呢是在国家会展中心的现场演播室，为您来关注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特别直播，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 今天呢，实际上我们从早晨的9点到下午的5点，我们会进行全天的8个小时的一个大直播，欢迎大家随时的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现场。 那么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啊，因为今天还会有很多的一些特别的礼物要送给大家，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互动的方式。一个呢，大家可以在阿基米德，在我们整个进博会的期间，我们开通了进宝 FM 的专区，以及话匣子 APP 和视频号，那么同步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现场的特别的节目。当然呢，互动的方式一种就是打开阿基米德 APP， 找到进宝 FM， 进入到直播间，您可以直接留言，比如说您对我们的进博会呢有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啊，或者有一些关注的展品啊都可以，或者有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发送上来。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话匣子，在直播区啊评论区留下您的这个建议，跟我们互动起来，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 今年呢是第5届这个会议了，这个盛会的话，实际上对我们上海的这个老百姓来说的话，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嗯， 而且呢，很多人的话都非常期盼，知道我今天要进这个场馆的话，很多人跟我说，你要给我看看那个什么什么吃的有哪些，你要帮我看看哪些这个美容美发的是哪些，哪些有没有最新的一些珠宝钻石，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有，对的。 所以因为我想很多的一些市民包括听众网友啊也知道，每年我们都在进博会的现场呢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特别的节目，当然我们的很多的记者也是奔赴在我们整个进博现场的一线，也会有很多的打卡来带给大家，所以内容呢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我们知道今年这个进博会还有很特别的一点，我知道就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起了，我们在随身办当中还有一个进博随身的专区， 对， 也就是说您只要打开自己的随身办，找到我们的进博专区以后呢，就可 可以啊，来线上来看一下我们展区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虚拟的展厅， 就是从 在线游。 媒体的宣传这个角度，从传播这个角度，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渠道， 对， 供大家来走进这个第五届的盛会。 是，那么今天呢，我们同时先介绍一下。同时在这个时间段参与我们直播的嘉宾，我们欢迎特斯拉学习发展中心产品培训负责人刘鼎森，欢迎鼎森。 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特斯拉的刘鼎森啊，今天非常高兴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啊。 我们知道特斯拉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品牌，所以说派出来的员工也是非常年轻的嘛。 对对对，我90后了。 90后但应该是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 是，今天你要跟我们好好的来说一说看你们的产品以及跟这个进口博览会的故事。 嗯， 是的，是的，特斯拉是进博会的老朋友了。我们其实过去5年一直都每一年都有参加。然后呢，在进博会上呢，我们这次也把我们最新的产品呢带到了进博会上，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做更多的分享。 好，那么在分享特斯拉的故事之前啊，我们先要来了解，还是让通过我们的记者的这个视角来了解展会的目前的最新的进展。 是，其实在这两天呢，我们已经给大家陆陆续续介绍了很多的内容了。我们想很多市民比较普遍关注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专区，因为这里面有微软、我们的英特尔，包括 HTC、 Meta、 Unity 等500强和行业企业的这些龙头企业，包括我们这些人工智能体验区啊，除了像运动啊、办公啊、工业艺术啊、教育啊等。 你刚才就看了那个乒乓球的那个机器人了。 对，其实我有一点点颠覆我，因为就是原来我觉得欧姆龙可能走进千家万户更多的是血压的这个测量仪，但是我刚刚在现场停留了一下，发现有一个就是智能的这种打乒乓球的训练的一个辅导。 那个每一届的进博会的话都是一个网红的产品， 嗯， 而且它不断的在升级迭代，我觉得那个现在的话已经到了一个不说炉火纯青，也是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了。但是我看到那个足球比赛的话，我觉得好像稍微 还要有更多的一些进步，因为足球运动本身是一个很激烈很剧烈性的运动，但是现在的机器人的话可能从细微的这个微动作当中啊，还会技术上还会做更多革新了。 这样咱们俩不要在这个我们的直播室里来谈，我们一块儿 进展区看看 好吧， 好不好？ 我们跟着记者的这个步伐一块儿到展区里去了解一下。 目前呢，我们的记者顾春林是在人工智能体验展台，我们一下连线 打卡展品亮点，进博此刻。 好的，现场我们就交给正在人工智能体验展台的记者顾春林。春林你好。 嗯，主持人好，我现在就在4.1馆的欧姆龙展台，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就是欧姆龙乒乓球教练机器人。那么其实这已经是进博会5年以来的老网红了，对不对？然后他已经是今年升级到了第7代，可以做到哪些技术呢？我们请吴红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大家其实对这个其实都挺好奇的，我们看到我们现在队员们还在进行双打，动作也非常流畅。那么这台机器人可以实现哪些功能呢？ 首先欢迎来到我们欧姆龙第7代乒乓球教练机器人展台。那作为欧姆龙这个第一届的进博展台的明星产品呢，它一直是代表着我们欧姆龙核心技术的一个传感加控制加思考的一个集大成者。那象征着我们这个人和机器的未来，人和机器的共荣共生的关系。那和上一代相比呢，我们的第7代 Fortius 在硬件方面做了很大的升级。嗯，今年主要是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它是在我们的这个中央的这个控制的机械手的部分的话，它的运动的这个范围和回球的这个精度比去年更升了一个级别。然后的话就是我们今年还支持我们双打球手之间的一个合作默契上也做了很大的提升。 那我们是不是之前是只能实现单打，对不对？今年是可以实现双打？ 去年也有双打的那个功能，但是就是说今年在这个基础上做了更大的一个提升。 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机器人它的各个的构造。那么前面您说到的这个机械臂其实就是像它的双手一样，对吧？给大家去打球。那么像上面这个传感摄像头，其实能理解是它的眼睛。 是的，我们在机器人的头部欧姆龙的 logo 上面有两个高清的摄像头，它是代表着机器人的眼睛。 哦。 然后中间的那个活动的这个机械手臂，那就是我们的。当然，我们的大脑的话是在我们后面的这个控制位的那个地方。 我们想看一下，就是这个机器人大脑它在哪里？你给我们指一下。在后面这个机器其实是它的大脑。 是的。 是这个样子。那像它旁边两端的这个摄像头也是捕捉这个他们动作的一个摄像头。 对，我们还有另外3个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在机器人的两只前 这个臂上有两个摄像头，那这个是捕捉我们球手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动作状态，来判定他的这个动作，来判断我们当前的球手的挥拍的动作以及他的水平是怎么样的。然后在这个球网的中央我们看到一个摄像头， 它是好多摄像头，一二三四，一共有四个摄像头， 五个 整个 其实中间还有一个 那么多摄像头，其实他能感受到我们打球的人哪些信息呢？他的动作轨迹还有什么？ 上面两个摄像头是专门是那个监测球的运动轨迹，剩下的三个摄像头是监测我们人的相应的信息，刚才说的是你的球手的这个动作，那还有就是你的面部的表情。 面部表情也要监测吗？为什么？如果我的表情很夸张的话他会怎么样？ 他主要是想判断你当前是不是很轻松的在跟他进行对的 那就是如果表现的痛苦一点的话他是不是会手下留情？ 对的， 是这个意思。 他会根据这个情况及时的去调整他的回球的一个节奏和速度 我懂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叫一个教练机器人，他其实是配合你想让你打得更好，而不是打赢你，对不对？ 是的，是的，我们的理念就是说人机共融嘛， 对， 人机共融。 其实这也是人工智能先进技术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对，今年已经是第七代了，对不对？您也是一直参与这个机器人更新迭代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的，是的。 我们看到在右前方还有一个大屏幕，这个大屏幕挺有意思，它里面有显示很多很多的这个元素，比如说81BNP， 这个是什么意思？ 看到这是两个球手的身体的一些生理的一些信息。 那个 星星的是表示你的心率的状态。然后中间的是代表你的微笑的一个程度， 还有微笑程度。 因为现在因为戴个口疫情的原因戴个口罩嘛，所以说可能微笑的程度体现不出来。然后这个的话是代表你眨眼的次数，你如果眨的很多的话，就说明你现在比较紧张。所以他会根据这个来调整他的一个节奏回球的一个节奏。 那如果你比较紧张，他也会可能放慢速度。 对的，相当于会给你喂球这样的。 给我喂球是吗？那现在这个欧姆龙有没有企业想去采购这个屏幕机呢？ 其实市场呢有很多那个客户来问，就是这个要不要销售，但是我们的核心是想展现欧姆龙的这个核心技术在各个地方的一个应用，所以就是目前还没有是销售。 在每届进博会我看现在其实背后已经有很多的这个体验者在排长队了，对不对？其实大家都是能够想在进博会这个平台上面进去体验这个欧姆龙的乒乓机器人。 是的，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互动的话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我们欧姆龙来讲就是每年他都来， 对， 但是每年都会有创新新的东西会展现给大家。这也是欧姆龙就是一个企业理念吧，是希望秉承的这个创新的理念能够把欧姆龙的核心技术带给大家。 前面你讲到这个机器人其实展现了欧姆龙最核心的技术，那如果要您说比如说一到两个的话，它展示的是哪个最核心的技术？ 我们有三个：传感、控制加思考，也就是 AI。 思考。 对，我们它里面的所有的技术，在我们欧姆龙的其他的事业部都有应用。比如说我们的健康领域，刚才说到的这些生理的信息可以监控，跟你的人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还有我们的刚才说到的控制这一块，包括我们这里面还有对于设备的自我诊断。可以在工业自动化还有农业的这个事业里应用到的。 好的，所以我看现在其实现场有很多的人已经想要进到这个展台里面来体验了。那么如果你们也想来的话，如果想了解欧姆龙产品的话，也可以到这个展台继续来了解一下。好的，主持人，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顾晨林从现场给我们带回的报道。没有想到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机器人打乒乓球，说来就来， 因为我们台里这个上面那个乒乓球台呢有这样一个， 大家其实这个运动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 我怀疑那是一代的，但是那个的话我都没轻易打过它，所以我就知道现在这个已经很厉害了。 我是留意到刚刚陈林讲到了一个细节他说他因为对你面部表情的一个监测，实际上是看你整个打的运动的这个人员他自己现在的一个状态。就如果我比较紧张了，比较焦虑了，他也会给你送球，也就是通过一些鼓励的方式让你继续打下去。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温柔的。 人工智能在我们的未来生活当中的话，已经绝对是，他现在已经渗入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我倒特别想听听看坐在我们旁边的 鼎森， 对不对？我们特斯拉的这个代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那边的这个产品以及目前研发的这个情况。 是的，其实刚才我们讲到人工智能嘛，其实特斯拉呢这次在进博会上，我们也把我们刚刚发布的特斯拉人形机器人呢也带到了进博会的这个展台上，大家也可以一睹特斯拉人形机器人的风采。 那个是不是特别火？ 啊，对，特别火。 那个目前在网络上，就是有很多的一些非常关注特斯拉的这个网友，还做了一些解读。我看到一组数据，就是他是身高1.72米， 对的， 体重是56公斤， 比我稍微矮一点点。 而且呢，整个身形其实是女性的一个体态，对吗？ 对对对。 然后包括他的这个表面的这个材质是非常细腻的， 是的， 很多精细的动作都能够来完成。 是的，其实这个机器人呢，它全身总共有28个这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关节，我们这个把它叫做自由度。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手呢，其实和人类的手是蛮像的，它有11个可以活动的关节，这样呢可以轻松的做这个抓取、握持这样的动作。那这个呢，和刚才我们讲到那个这个画面里的那个打乒乓球的机器人哈，其实也有点像。因为呢，它其实也会通过摄像头来捕捉到当时世界的真实的画面，并呢通过搭载在这个机器人里边的计算机呢，来进行一系列的决策，最终呢把它变成哈这个机器人在真实当中的动作。那这里边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哈，我们就是这个机器人单手可以提起一架钢琴半吨重。所以 一架钢琴，那他应该找到一个抓的力点。 是的，是的，是的，嗯，对对对，他可以把钢琴这样提起来。然后呢，我们的机器人呢还有一个小秘密哈，我们机器人上面的所有的视觉感知系统和它的自动驾驶电脑以及它背后的算法，和我们今天搭载在车上你看到的特斯拉汽车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其实特斯拉汽车就是一个轮式机器人。那我们运用在这个轮式机器人上做的很好的技术啊，制造了这个特斯拉 Bot 这个人形机器人。 你只不过让特斯拉站起来了。 对，让特斯拉站起来。 另外一个讲， 是的，是的，是的。 我其实今天早间还特别去特斯拉的展台逛了一圈，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还有一句这个 slogan， 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做汽车，实际上是改变了很多的生活方式，而且是这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而且很有意思呢，是今天在现场呢，他们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增加你参观者的一个互动性，就现场有各种体验。我去体验了一个，就是通过扫码，然后进行按压以后，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这个机器啊一体成型的这个压铸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随机呢它会送一些带有就是特斯拉就是一些特征的这种小的小礼物，比如说这个小的徽章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车型的这种冰箱贴啊等等的。现场我看好多人排队， 对， 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特斯拉整个企业，包括发展的一些宗旨是吗？ 是的，其实很多人呢认为特斯拉是一家汽车公司，但其实呢特斯拉远远所做的业务呢远远不止于汽车啊。其实呢特斯拉在人工智能、在能源领域啊都是有非常好的在这个业内领先的技术。那我们呢也通过特斯拉这个汽车产品呢，让这个特斯拉这家公司呢走入了寻常百姓家，让更多的人呢喜欢、热爱并了解特斯拉。那这次进博会呢，我们也把我们的全系的产品哈，我们其实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做 Sexy 啊，就是我们全系的这个产品呢都带到了我们的现场。其中呢新一代的 Model S 和 Model S 这个车型呢，这两款车哈是中国的首次亮相。那这两款车的亮相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在展台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观众到我们的展台去体验这两款车看这两款车的最新的设计我们对汽车的理解。其实我们也起了一个给这次展会哈，我们起了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叫做再次定义汽车标杆啊。的确，我们通过很多很创新的技术，让这台车的性能更强、智能性更好，同时呢也更方便、更便捷啊，让这个绿色出行的理念呢能够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 你说的这个 S 和 X 的话，它跟原来比的话，有个它的区别在哪里？ 这个最大的区别呢，在于其实你坐进车里，你会发现哈，它方向盘变成了方形的。对，我们其实采用了一个叫做 Yoke 方向盘这样的设计。如果您看见过那个飞机的驾驶舱，您知道哈，它是其实是一个像这个手柄一样的。 对， 其实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也带到了我们的汽车产品的设计里边。 从驾驶这个角度来说，你觉得那个区别感觉在哪里？ 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那因为方形的方向盘呢，可以强制的把你的手握持在39点的这个位置上。那其实 最安全的驾驶， 最安全的驾驶姿势。那如果呢，在一些高速行驶状态下，尤其是在这个我们的车性能非常强劲哈，它其实在赛道驾驶的过程当中呢，双手握持在39点的位置，也可以让这台车具备更加的性能表现和更好的操控性的。同时呢，这个方向盘呢，也是业内我们现在了解到的集成度很高的一个方向盘。我们其实取消掉了换挡杆。这台车是没有转向的那个挡杆的。 也没有换挡杆， 嗯 啊，那我们其实是通过智能的这个应用，我们其实这也是人工智能领域啊，在汽车行业的一个非常创新和大胆的这个应用。那我们把转向灯呢集成在了方向盘上。 你告诉我它怎么加速怎么换挡。 是比如说以前我们要换挡，或者就现在这自动挡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对。 就是如果是我就说转向灯吧，如果我们是要打左转右转的话，是通过自己要来操作的。 是的。 它是现在比如说通过我们新的这个方向盘的把握调整以后，它自动感应到你要左转或右转。 你是往前推吗？ 是的啊，不是往前推的。 不用。 是这样的哈，其实我们这车呢有两个，第一个呢是换挡怎么换。我们这车呢其实根据当前道路的状况，我们车辆当你坐上驾驶员坐上车的时候，会自动判断一个档位，然后呢它给你一个提示，也就是说它判断你向前走或者判断你向后走。 嗯， 对，这是我们现在这个非常大胆的一个设计哈。 这个、未免太智能了。 对，其实我 当时更关心它的转向灯的问题，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在那个自动抓取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转向灯打了过早的，它灭掉了或怎么样，它可能是作为一个违规的交通的行为会被这个抓拍。 是 的。 那么如果是这个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是的，其实我们的转向灯呢，第一呢它其实还是有物理的按键哈、啊、我们其实还是在方向盘上有这个相应的按钮，但是当你变换车道结束之后呢，其实我们会自动的哈把这个转向灯取消掉。我们现在可以做到根据环境的实时的变化，它判断你已经驶入到了这个相邻的车道上。那在这个时候呢，车辆会自动的取消掉这个行为。 你看，我们有无数的问题要问啊，就是你看我要问怎么加速，怎么来这个换挡，这个你来问的话怎么打方向灯。实际上现在的话，车辆的话在都市人当中的话已经变成不可缺少的生活当中 的 必需品。 是的。 但是这个的话会有。你说说简单，你说我把它换挡杆取消了，说说简单，它会根据你的这个习惯来打方向灯，但是实际上里头有真的有强大的算法。 是的，这是我们可能也说吧，这是我们其实在行业当中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也是特斯拉智能性的最好的体现。 我想很多这个智能的一些设备啊，不论是这个你说驾驶的或者是生活，它还是要把人从那种简单机械的劳动当中去解放出来的。 我们先进完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详细的给大家介绍特斯拉的这个一些最新的技术。 东方美股，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东方美股，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 福彩双色球12亿大派奖，尽在超级造福节。10月1日起，连续派奖20期，大奖小奖都翻番，单注可中2000万。福彩双色球，为梦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企业宽带快装、WiFi 快装、固话快装、手机卡快装、智能监控快装、云电脑快装，打上海电信10009，一个电话就搞定，就是这么快，2小时响应，预约上门，7天无休服务。企业网络服务、组网服务、语音服务、上云服务，就打上海电信10009。 浦江奔流，千帆尽，商机潮涌，西虹桥，虹桥新，枢纽河，梦想湾，青浦西虹桥邀您携手筑梦，绽放未来。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 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呈现。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进宝 FM 这个新时代共享未来第五届进口博览会的特别节目。我们在现场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次的进博会当中的一些亮点和大家所关注的一些焦点。 刚刚呢也和大家啊简单的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啊，每次我们直播的时候呢也会再次重申，其实也特别希望啊大家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来参与进来。一种呢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话匣子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或者呢在阿基米德的手机找到我们的进宝 FM 的专区也可以留言。那同样呢在这个时段在我们直播间的是特斯拉学习发展中心产品培训负责人刘鼎森，我们接下来继续和鼎森来聊聊有关特斯拉的。刚刚我看到有网友说关注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因为刚刚只是简单的说了一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和一般的啊，就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吗？ 我呢是我这样想，鼎森啊，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就是到底是，就是你看你是，我觉得那刚才你说那个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个特斯拉站起来就变成了一个机器人， 是的， 这个机器人趴下去它就变成了一辆车。那如果未来的话，你看特斯拉的话，无人驾驶现在我们知道它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是。 那如果没有的话，让这个机器人来驾驶的话，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呀。 对， 其实我们做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目的哈，背后的逻辑呢，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替代人们做一些非常危险、非常简单重复这样的工作。那比如说在一些这个特定的这个环境下，工厂里边或者是在一些需要这个人不太方便哈，或者会对人 本身 对 或者容易爆炸、 就是、 或者火灾或者等等，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样的机器人呢，当他从事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呢，可以大大的帮人们哈减少掉这样的对身体的伤害，可以让整个人类吧，我觉得过得更好更幸福。 你想想看，如果是一个火灾的现场，一堆机器人进去来灭火的话， 一个是增提升了效率，第二个我觉得会减少这方面是人伤的风险。 是的， 这个机器人是特斯拉的汽车的延续， 对， 还是这个 特斯拉的升级版。 其实我觉得从我把它介绍为特斯拉汽车的延续一点儿也不为过，因为它的大脑呢和特斯拉是共享，跟特斯拉汽车哈，今天你在路上就能看到的 Model 3和 Model Y 是共享一个同样的大脑的。 现在这个机器人的话，如果我把它领回家，它能为我做什么？ 你像我们其实在今年的特斯拉人工智能日上哈，我们也做了这个最新的这个进展的展示，比如说它可以做浇花。它可以拿取物品，就比如说在工厂里面的一些机械的这个操作，它可以通过它的手来自动的这进行完成。 我看到好像类似于比如说像家政服务啊，包括可能以后还有喂老，我觉得只要在程序上设置的合理，包括有足够多的场景， 是的， 它这些对它来说简直太容易了。 如果一个我们现在这个有很多独居老人， 对啊， 他可能他不一定是孤老，哪怕有子女的话，他不愿意跟子女放在一起。我就自己我愿意一个人生活。 是的，是的。 那如果有一个会烧饭、会洗衣服、会这个做家务的一个机器人在旁边，那就 方便多了。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因为我们很多网友会关注啊，什么时候能领回家，或什么时候真正的可以就是进入到寻常百姓家。 其实呢，我们也希望哈，把这样好的产品呢，用尽可能的低的价格，能够走入千家万户。我们其实在未来3到5年吧，希望我们通过这个更快的研发，能够更好的把这个产品呢推向市场。对。 现在这样，我们的记者呢也在这个智能汽车的展区。 对。 对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在整个这个展区里头还有哪些技术，还有哪些产品特别值得我们记者的关注。我们来连线现场的记者车润宇。 时机展会前沿，打卡展品亮点，信博此刻。 润宇你好，现场交给你。 好的，你好。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啊，是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汽车展区。那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博士，他这样子博士他这个展区是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操作的平台。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的潘总。潘总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我说这是非常智能化的一个产品啊，它智能在哪里？其实刚刚我们已经通过我们的镜头是可以看到，好像它显现出来的时候，上面好像还有直行、右转、左转这样的一个标记，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智能？ 这个功能呢，其实我们内部是把它叫做 AIHUD， 其实就是虚拟现实的一个抬头显示的技术。它呢是通过一个大算力的平台运行。 好，我们可能现在这个现场的声音啊有一点点轻，我们稍后呢再来联系。 实时的投射到前方的道路上。那可能举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当你驶入环岛的时候，普通的导航可能会说前方第二个出口驶出环岛，那这个时候可能不是很了解开车或者不是很了解路况的人会不知道，我什么地方要驶出。但这个时候如果有一条投射在您前方的一个箭头，会非常直观的让您身临其境的这种感受，开出这个环岛。那这个呢也是得益于我们这个大算力的一个平台。整个平台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一共拖动了5个屏幕、9个摄像头，这也是我们博士本土团队和我们德国的团队共同研发创造的一个平台。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台，刚刚也有跟潘总在聊的时候就说是我们的一个全球首发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是的，是的，这个平台呢是我们博士在经过几代的一个迭代，现在是全球首发的一个平台。 其实这样的一个设备的话，对于在路面上的应用，特别是如果我们在环岛上的一个应用的话，就是非常好的。如果它在加载在我们的车子上面的话，可能会让它显得更加的智能，更加的有智慧。 是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智能化的一个应用。而且像博士的 slogan 科技成就生活之美所表达的那样，我们所有的这些产品的开发都是紧扣这个 slogan， 为我们的车主，为我们的消费者带来更美好的一个体验。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的开车不仅仅是开车，而是 更有智慧了。 对对对，越来越智能化的一种体验。嗯， 我也知道我们博士是每一届都来参加到我们的进博会，特别是对于我们的上海有非常非常深的一个感情。听说有一些新的计划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们事业部就是博士智能驾驶与控制事业部，即将在11月份在上海的金桥开启一个新的研发中心。那这个研发中心呢，是一座九层楼的这个大楼，然后其中包括了会包含我们智能座舱、智能驾驶、高阶智能驾驶的研发团队，总共可以容纳工程师五六百名。那这也会是我们在华东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研发中心。 嗯，好的，也是谢谢潘总的介绍。刚刚我们也是听到了我们的一个智能驾驶舱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可以说是非常的新颖啊。那现在其实在汽车展区大家可能还是更关心于说，诶，它怎么来实际的运用到我们的汽车上面去。那现在呢，我也是带大家来到一个我们特斯拉的一个展台，带大家来看一看智能化在于汽车上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应用是怎么样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啊，已经是可以看到，那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一辆就红色特别亮眼的，就是我们的特斯拉今年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亚洲首秀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们来看一看，哎，你好，就是哎，你看特斯拉的工作人员是吧？就我们刚刚有说到，就是说特斯拉今年有带来的是亚洲的首秀两款产品。 哎，是的，这个您是怎么了解到的？ 刚刚看一看这辆红色的车非常的亮眼，可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吗？ 当然可以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话，在我们的进博会上带来的是我们 Model S 和 X Play 的版本。那现在我们各位观众面前的这辆红色的，就是我们 Model S Play 的。那它有什么特点吗？就是一个字，就是快。有个两个字，很快。 是的，对于我女生来说，我看到它的特点是好好看， 是吧？对的，我们的设计的话也是保留了之前广受好评的设计，并且的话，我们在一些细节上面进行不断的优化。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全新的轮毂设计就极具力量感，同时它加宽的处理的话也让它的这个摩擦力会更好。那么这辆车刚才说的是快，对吧？那它从0到100的加速是多少呢？是 2.1 秒，2.1 秒就可以从0公里加速到100公里。那怎么来形容呢？我们都知道自由落体的话它的加速度是一个 G， 那它达到了是 1.4 个 G，就是说会比自由落体还要快 40%。 那它怎么做到？得益于它的三电机，也就是说这台 Model S Play 的版本的话它一共有三个电机，在我们的后面后轮它会有两个电机去控制我们两个轮子，那它的动力就非常的强劲。同时也正是因为它有两个电机去控制两个轮子，它的灵活性和扭矩的控制会更加的好。因为我们知道传统汽车一般动力源是几个？ 一个。 是的，对的，那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辆车。那除了我们 Model S 以外，我们其实今天还带了一款叫 Model X Play。 是我旁边这一个看上去它两个翅膀张化来的这一款车吗？ 是的，看它的英译门都吸引到您了。来，我们一起来这边来看一下。其实我们今天这两款车，我们是对于它来说的话叫重力标杆。那 Model X 也是我们重新定义了我们对于 SUV 的理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刚才吸引你眼球的叫英译门，那它为什么会设计这样的一个门呢？非常简单啊，就是希望上下车能够更加的方便。我们平时开车门的话是不是这样子打开的，需要旁边有一些空间，但是这样的一个英译门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它这边的这个拐角是可以折叠，所以说它的门是在闭合状态，可以先升起来然后再展开，这样上下车就会更加的方便。又有朋友说我们有时候停车是不是上面会有障碍物，那可能下面会有人，我们都装备了这样的感应器，我们会根据周边的情况来进行一个打开。好，那我们这个车还有一个非常智能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一般上车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干什么？ 开车门。 对，要先开车门，对吧？那对于我们这款 X 来说的话，当你拿着你的钥匙靠近这辆车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打开车门来迎接你。 就不需要我自己再开。 是的，因为我们想给你提供的是一种极好的出行体验，颠覆之前，所以说的话它会自动开车门来迎接你上车。 那安全吗？ 它很安全，并且除了 程度很高，还可以识别我，识别到我的人脸，还是 识别到你的钥匙。对的，它不光安全，我们更想给你带来在保证安全的同时给你带来足够的便利性。您上了车只需要踩一下我们的自动踏板，车门就自动关上。那么我们这个车你发现这个里边有没有跟其他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好像这个 哎，方向盘是不是只有一半啊？ 哎，对，您的车是什么形状的？ 我的车方向盘是圆的， 是吧？那我们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说刚才说我们叫这个再立标杆。 哦， 我们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话，它首先带来是不是一个更好的视野？那第一性原理思考，我们驾驶员在驾驶一辆车的首要需要的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极好的驾驶视野？那第二个地方，你看看方向盘的旁边还有拨杆吗？等等。 哎，这个好像没有拨杆，那怎么，那我怎么打方向呢？ 是吧？哎，我怎么之前我的方向拨杆呀等等怎么去进行设置？我们 会智能化感应吗？ 它怎么来体现智能化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的方向盘上，它是不是会有一些功能呀？比如说转向箭头呀等等，我们观众的朋友们可以看到方向盘上会有这样一个这样的特写。那你可以通过这样按压的方式来进行。那我们的挂档在哪里呢？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在我们屏幕的左侧。 屏幕的左侧， 对，也就是说最离驾驶员最近的地方。当你上进去了以后，你向上滑动就是前进，向下滑动就是倒档。所以说你想想以后我们开车的话跟之前就完全不一样。 我听说在我们的汽车展区，特别是在我们的特斯拉展区上面，还有一个非常具有科技感的，就是有一个机器人。刚刚其实我们的演播室主持人也有 Q 到这个问题，我们通过我们的镜头让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是什么样子的。 好嘞，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一台的话就是我们特斯拉今年在汽车展区的这个机器人啊，这样抢，准备抢我们自主战备展区的生意吗？ 我们这家公司呢，很多人第一次想到，哎，特斯拉它是一家什么公司？汽车公司。但是我们不止汽车公司，我们还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产品，也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体现，它是我们特斯拉的机器人。那它和我们的车辆有什么联系呢？我不知道刚才老师是不是有给大家介绍。 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可以说 一 下，那我们要这边请了。 给介绍的东西非常的多啊，我们的演播室的时间，如果还来得及的话，我们可以再来听一下我们的这个介绍。您刚刚可以继续。 行，好。对于我们这个机器人来说，或者说对于我们车辆来说，首先我们会有一个完全自动驾驶能力大脑，就是装在我们每一辆特斯拉里边的。那这个机器人上面也有装，我们可以让在场的观众都看一下，这也是我们进博会上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展示，这也彰显了我们卓越的技术。那第二个地方是机器人它要去识别周围物体，是不是要判断视觉呀，对吧？所以说我们的机器人也是用了我们特斯拉的 Autopilot 视觉识别神经网络，那么它就会知道我周围的情况是什么，物体是什么，从而做出进一步的判断。它全身的活动关节也非常多，并且模仿这个人体工程学，所以说它可以去做一些重复枯燥的事情，比如它现在提就可以进行一个重物的提起，它可以提起， 机器人可以提重物， 你猜猜它可以提多重？ 100斤， 100斤不够，它可以提起半吨的重，也就相当于一个钢琴。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希望后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生活体验。 那我们之后我们机器人会不会也投入到我们的量产？未来我们的特斯拉会不会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个汽车公司，还会造一个机器人的公司？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那对于我们这款机器人的话，目前的售价可能它是在2万美元左右。 机器人？ 是的，所以它会比你前面看到这些车会更加的便宜。我们预计投产的时间是3到5年。 3到5年？ 是的，所以说的话，我们一起去畅想一下，过几年以后我们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可以听到，今天在我们的汽车展区里面，其实不仅仅是汽车，不仅仅是智能化的汽车，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的未来的东西。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润宇从外场给我们带回的一个报道，也是让我们非常迫不及待的想去我们的汽车展区啊，包括我们的人工智能展区呢，去一睹为快。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马上回来。 把爱写进旋律，把美刻入东方。好歌金曲在美股，科技融合，美丽再现。东方美股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致敬最爱金曲，谱写最美东方。 非凡十年，展现声音答卷， 不懈追求，蓄能广播未来， 站在新起点，开创新局面，铸就新辉煌。 2022上海广播节11月22日盛大开幕，上海整装倾情呈现，全国家装行业领跑企业上海整装，为上海市民提供靠谱好装修服务，热线616-2。 圆梦时刻，圆组梦蛋糕。 双十一你都要买什么呀？ 卫生纸、洗衣液，你呢？ 我去年囤的还没用完呢。今年双十一我就去吉家精装整装狂欢节，真真正正的实惠，最低每平方只要998元起，主材、辅材、人工通通包含，大品牌让人放心。吉家精装双十一推出5包7免8不限，签订合同后，地板、瓷砖、水管、电线等全都不限量，避免装修增项产生。 那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咨询，313-00999，313-00999。 开放新高地，战略增长极，城市样板间，创业首选地，临港新片区，全力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百年广播生生不息， 上海广播博物馆追寻声音历史， 东方唱响我们这十年，倾听时代的旋律。 阿基米德声音盛典，共建广播新未来。 2022上海广播节，上海整装倾情呈现。 上海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 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呈现。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此刻为您带来的进博特别节目。那么此刻呢，坐在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特斯拉学习发展中心产品培训负责人刘鼎森，和我们继续来完成后续的一个节目。不过在这儿呢，我们想要先念两条网友的留言，好吗？因为从一开始已经在我们的阿基米德的进宝 FM 的专区，以及我们话匣子的视频号的后台呢，都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我们来看两条。有一位叫秦青呢，他说第五届进博会在上海是如约开启了，各国的展品是争相斗，也是让人目不暇接，给人一种视觉效果的震撼，愿第五届进博会精彩圆满。还有一位叫科顿呢，他说一个个精致的展览馆呢也是映入眼帘，作为学习会展设计专业的我，每次进博会都学到了很多，所以也给了我很多的灵感，也祝愿进博会越来越好，也谢谢我们这些网友的参与。 很多人在问啊，就是说人工智能体验区啊，汽车展区啊，可能看到什么东西，实际上很多了。这个有一个沉浸式的足球竞技的互动体验，刚才我们跟这个这个薛景也说过，还有这个 HTC 推出的 VR 的景物实训系统，这也很有意思，虚拟的靶场当中啊进行虚拟射击的训练，它可以无限循环的来进行培训，又减少了实弹的那个消耗的这个损耗，又降低了这个射击训练当中的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元宇宙的演绎空间，这个当中的话你可以在线演唱会啊，在线交友啊，虚拟人的在线的互动啊，还有这个叫智慧餐厅，你可以用语音交互和机器人对话来完成一次智能的点餐。包括我看到了还有一个罗浮宫向公众展示的首个虚拟现实的体验，蒙娜丽莎的越界视野，这个实际上在人工智能展区里都可以看到。 那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们会觉得因为这个五年真的很快，一眨眼的这个时间，但是也确实在进博会当中呢，让我们认识了很多老朋友，结识了很多新朋友。我想每一个展商，可能一些我们的观众啊，都会有不同的进博故事。那今天我们也想问一下鼎森，特斯拉也是五年了，参与五年了，其实在这五年当中啊， 对于你来说，觉得自己有一些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啊进博相关的故事吗？ 你参加了几届？ 我其实从第一届就参加过。对，然后其实过去的五年呢，对于汽车行业来讲是一个变革的五年。那对，大变革。然后呢，我们其实也非常感谢进博会这样的平台和窗口哈，让特斯拉能够在中国真正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那伴随着这个进博会的五年呢，其实我们通过更好的人工智能技术，更绿色出行的理念，让纯电动汽车这个概念呢，从一个小众的奢侈品走入到了千家万户。今天呢，在大街上跑着很多的特斯拉汽车呢，真的是让很多的这个家庭哈，都拥有了一个更低碳、更环保的一种出行的方式。 十年前我们说到新能源车的话，哎呀，充电的汽车 是。 那过个五年，我们想，哇塞，这个车果然是能跑，而且非常方便。 是的。是的， 再过个五年，它已经是0到100公里的加速变成了2.1秒。 对。对，其实呢，特斯拉在这个里边，我们这次讲叫做再次定义汽车标杆嘛。我们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发布第一款 Model S 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希望证明电动汽车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大家的出行选择。那今天呢，我们因为有了这样的升级和更新，我们让这台车呢赋予了更多新的这个尝试啊，尤其是在智能性上，我们让这台车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啊，速度也更快了。所以呢，我们相信哈，这 Tesla 呢也会这个，我们希望吧能够引领哈未来几年的这个，去展望未来，我们一直能引领整个行业的发展。 这五年的进博会当中的话，有哪些你特别 印象深刻 的这种？ 其实我们过去是把这个特斯拉的超级工厂带到过进博会的现场，我们用一个迷你超级工厂的方式能够展示特斯拉在中国的这个最先进的制造的技术。 看到过现场的那种组装啊，那机器。 是的是的是的，对，我觉得那个是让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在上海的这个生产基地。然后呢，我们现在的产品呢也不光是这个供国内的市场，我们其实也把很好的产品啊通过上海的窗口带到全球啊，在欧洲，在亚太其他的国家都有中国生产的产品能够真正的生根落地。所以呢，其实也是符合这个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桥梁和平台吧。我们其实也希望借着这个机会，让更多的人，让全世界都能了解到中国制造的特斯拉的这个独特的魅力。 嗯， 如果要说你看我们这个采访这个这个进博会的话，我也是采访了五年了，每一年的那个展品当中的话，我们都在寻找那种变化，那种新的亮点。 嗯， 这个每年我们都会从这个当中寻找我们报道的素材。从这个鼎森你来参加，因为你是一直在特斯拉这边来参加， 对对对， 你来看这个车展进博会有什么变化没有？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叫做电动化。 嗯， 电动化。 对，今天呢，你看我们在汽车展馆里边看到的，无论是特斯拉还是其他的友商哈，那他们带来的产品呢，从五年前的很多都是汽油车，到今天呢，每一家基本上都有他们主打的电动汽车产品了。 嗯， 那这样的这个变化呢，其实是整个对于能源方式的一种转变，对于这个绿色出行的一种转变，那也是整个汽车产业大发展大变革的一个缩影。 其实我印象也特别深，因为就作为女性的话，我们对车的了解肯定远不如男性更加的这个深入啊。 对。 但今天我在这个汽车展区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展商， 嗯， 他说他是今年第一次来参加进博会， 嗯， 然后呢，他们也是做了一个新能源车，而且是一个欧洲的品牌，非常小，他们是和意大利的一个新能源合作的。然后当时我就说，哎，那这个新能源车其实满大街都是了。我说你这个不为其他人，是两人坐的。他说你先进去坐一下。他说你感觉怎么样？我说感觉空间还是相对没有那么局促的。 嗯， 他说对。他说而且呢，他头顶又是这个什么天窗啊等等。他跟我说，但是我们这个特点就在于它的这个车呢，不仅能充电，而且是能换电。 嗯， 所以说你以前是去加油站，他说他们在欧洲的各个地方就是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布点，就直接到了现场就可以换。他们这一组的话是三个电池， 对， 然后就可以换了。他说以后你就会有这样一个习惯，不是去加油，是去换电池。我说啊，我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以后你进入到这个国内市场的话，你还要再重新去布点？他说其实第一个他们的充电的这个接口是一样的。然后他说，而且呢，就是国内的很多这个电的一个它的一个我专业术语上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啊。他的意思说，我们从基建上来说，可能相比欧洲的话会更方便。他说所以那个很简单。我说那你们最早什么时候能进入中国市场？他说我们期待着明年吧，明年就能够有落地的产品了。 所以就是说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喜欢车，而且这个从男性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也喜欢各种机械各种设备，就是从技术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升级迭代的速度变得非常快。 对， 这个可能也是特斯拉所面临的一个竞争，就是他那边的友商的话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可能性，因为它是一个新的赛道。你哪怕说现在这个技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我们看起来已经非常哇连连赞叹的，它也就是三年五年而已了，而且它的可变性的话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就是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 对，其实呢，特斯拉呢，在这个行业里边哈，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举动，一个开创。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公开了特斯拉的所有专利。其实呢，我们是希望借助这样的机会哈，能够让更多的这个人能够加入到这个电动汽车的行列当中来。因为我认为呢，只有更加清洁可持续的世界呢，才是能够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这个电动汽车领域里边也随着不断的技术的进步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其实会有更多的越来越多的竞争。那我们呢也不断的在调整我们的产品，通过这个独特的空中升级的技术哈，让我们的车常用常新，日臻完善，也是我们能够让这个产品吧，让每一个已经有买了车的这个客户哈，都能感受到不断升级、不断完善的这个汽车带来的魅力。 你想想看，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巨大的变化。我们 说一辆车的升级，一个功能的提升，它居然像手机一样，只要升级一下就可以了。 是的，可能你一个晚上这个车停在地库里边，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车 它多了个功能， 对，界面可能全都变化了。让我们一个大的版本升级，你可能车完全多了一个新的功能。 嗯， 啊，我们其实在过去的这个一两年里边哈，我们也做了很多适配中国市场的这个更新和变化。比如我们现在在车里边可以刷抖音，有 B 站，对吧？这都是我们中国客户非常喜欢的这样的功能。对， 这种应用的话，实际上在未来的这个汽车当中的话，会越来越多。 是的，是的， 是吧？它就是移动的一个家， 对对对， 一个办公， 一个第三空间。 而且的话，在可预想的这个未来的话，如果这个无人驾驶的话，它真的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的话，应用当中的话，变普及之后，它所有的那种应用的这个 是的， 一下子会成为垄断。 对的，它的场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嗯， 那我们呢，其实也一直的不断的致力于对于自动驾驶技术的开发。 嗯， 通过这个更先进的人工智能的这个计算的平台，也通过呢更先进的这个计算能力更强的芯片，让我们的车呢具备越来越强的这个自主的这个能力。现在呢，虽然我们在国内哈还叫做自动辅助驾驶啊，但是我们的自动辅助驾驶呢变道速度很快，然后呢这个操控的成功率也很高，控制的很平顺。我自己经常跟我同事开玩笑哈，说就像一个老司机坐在你身边帮你一起看着路一样，它其实会让你的驾驶变得更平稳更安全。 就是这个学姐，你能够想到就是未来的一个生活场景，就是我们这个车啊它是没有人驾驶的。原来的话我们开到一个地方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我们要全神贯注地看着这个路，其他的是不行的， 对吧，不能做的。但是一旦这个无人驾驶开出来之后的话，实际上我们就解放了我们所有的这个空间，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我们长途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都变成了我们足以办公也好，或者是交友也好， 就把时间还给你了， 都还给我自己了。 但是我当时还想到，就是我觉得像特斯拉，因为也是一直在做一些创新和突破嘛。那从刚刚你也提到了，我们这五年来真的是不断的改变了很多市民出行啊、使用车的一些方式。而且我觉得无人驾驶出现，未来它可能是我们是不是在汽车的保有量上面也不需要那么多，因为我们的路其实只有资源只有这么些。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我自己在瞎想啊。如果我买了一辆无人驾驶的车，他把我送去，他既然是无人驾驶，我上班了， 他该干嘛干嘛吗？是吗？ 他自己可以找停车的地方。 嗯， 那么也就是什么，他自己可以在外面自己转。 嗯， 就是他可以去帮我赚钱，现在不有网约车吗？ 嗯， 他可以去接这个， 就是实现了更多共享。 学姐，回去你学姐，你可以在这个 APP 上去找随便找一辆车。那么十个人的话，如果这个车在外面转的话，你想嘛，它这个价格会降低。 嗯， 原来的到这个地方20块钱，由于它是无人驾驶，由于它是我的富裕时间，它可能降到2块甚至1块。那么，可能是不是买车的人会越来越少了？ 嗯， 会不会买车的人就会越来越少？汽车的保有量反而会降低。 所以是一种更加低碳环保的这样的一个。 是的，这也是特斯拉的一个发展方向。海波老师说的非常对，我们其实也正在致力于这样的研究。我们也希望通过更好的自动驾驶技术，有一天真正让汽车在闲置的时候能够为你赚钱。 嗯，所以说。有很多的我们或者我们考虑的一些顾虑，一些从环境这个角度当中呢，啊，这个车的保有量会不会越来越多，交通会不会堵死，这个时候其实在一个技术的迭代的时候，可能就把这些东西就完全消失掉了。 是的，是的，是的， 这可能。 但是鼎森，我们聊了这么多，我觉得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期待吧。 嗯， 因为每年都会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畅想啊。我们简单就说说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吗？未来？ 我觉得对于特斯拉来讲呢，我们加速世界向可持续能源转变呢，一直是我们的使命。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希望哈，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加入到绿色出行的队伍里来，能够让这个天更蓝，水更清。 好，谢谢鼎森。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特别节目呢就先到这儿，我们做个预告，接下来呢将为您打卡的是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专区，还有我们的公共卫生防疫专区，了解前沿医疗科技和防疫产品。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绿色青浦电湖原味， 有着6000多年水稻种植历史的青浦，是我国最早人工栽培水稻的地区之一。青浦大米因其品质优良，色香味俱佳，不仅誉满江南，还出口海外。金秋时节，明媚的阳光照亮金灿灿的稻田，轰鸣作响的收割机宣告着又是一个丰收年。上海金翠农业专业合作社孙晶晶， 金翠这两个字，金代表今日新鲜，